行程分泌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气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众气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热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属院，你给求求去！ 哎呦，我怎么求人家呀？ 都是亲戚，有什么不好意思？ 哎呦，我试试啊，哥！ 哎呦，你吓我一跳，怎么了， 哥？ 哎，怎么着？ 没事，我没事，我就是看看你来。 嗨，你客气什么呀？ 我这好久没见您了， 是是， 不知道您是不是还健在呢？ 你那意思不见我就死了？ 我就见您是不是还在这儿呢？想您了。 还在这儿呢吗？ 忙吗最近？ 哎呦，特别忙，事儿多，单位老让我干活，而且最近还老加班。 能者多劳，您这个独挡一面是不是？搞设计 一面不见得准能独挡了，但是反正就是有点活啊，得干呐。 现在忙吗？ 这会儿倒还行。 那得了，就占这点功夫 啊， 麻烦您一件小小小小的事儿， 借钱。 我那干嘛呀？我能找您借钱吗？就是啊， 你那意思我比你还穷是吧？ 不是，不是，我是说呀，借钱不找您了 啊， 就是我人儿的事儿。 你人儿 啊？ 你人儿我拎着，我想想啊，几人儿啊？ 就是我二人儿，您二人儿。 我二爷儿、哎、哦，那是一个人啊。 对对对， 您二爷儿我二爷儿是一个人 啊， 就是咱二爷儿他们家装修，您看又是咱二爷儿，是不是？ 那二爷儿为什么不跟我说找你啊？ 他不抹不开面子吗？ 哦，对，你脸皮厚。 他不腿脚不好吗？ 哦，那给我打一电话不就完了吗？ 他不先拨的我的电话吗？ 那说明二爷儿跟你近，跟我远。 不是，二爷儿就是觉得咱哥俩关系好点儿。 二爷儿跟我关系不好。 长辈求你， 长辈不是求我，长辈求你。 对呀、啊，他就是他不好意思直截了当的求你，是不是？哎、你跟二爷儿这也小20年，根本不走动了。 那他怎么好意思求我？ 所以呀、啊，他找的我呀。 又这乱劲儿。明白了，明白了。虽然他无情，但是不能我无义， 对 吧？ 二爷他们家那就那12米那平房，哎， 他还需要什么设计啊？ 这您给装装，装着玩儿去，装啊！就 谁装着玩？你这骂街的，装着玩？ 就您那技术，举手之劳，3-5分钟一瞎划了就行了。 那你说我成胡来了，我这也得费心费力动脑子，行吧？行，回头哪天我看看，好不好？我给设计设计。你这没辙，这亲戚，哎，得行行行行行了，你回跟二爷说吧，拜拜。 喂， 哎， 孩子， 等我看谁电话。 二婶，二婶打的。 哦哦哦，怎么着？您说。 哎呦，长大了。 二婶，我跟他说了，他答应了。 好，很好。 得嘞。 乖呀、 啊。哎，有事您俩人说啊。 到阿姨家吃饭了呀？啊？ 二婶，您先跟他说吧，他那脸沉的跟什么似的。 长大了。 哎呦，我长大多少年，我还不长大。 牛牛。哎呦，小时候阿姨抱你，呵，你沉着呢。 妍儿，说正事儿，咱们就不唠闲白了，行吗？ 现在是抱不动喽。 哎，不是，妍儿，说正事儿。 您妈挺好的。 不是妍儿，那您直接问她就行了。挺好，挺好，挺好的。 你爸挺好的。 也挺好的。 哦，你姨夫也挺好的。 不是，我没问啊。 哎，问不问也挺好的。 不是，妍儿，说正事儿。 哟，那你姨夫身体好不是正事儿啊？ 不是正事儿，我愿他老人家长命百岁。 哪有这人真能长命百岁？ 哎呀，爷儿，可别掰扯了，行吗？您打我电话不是为跟我说这个吧？ 姐，谢谢你。 哥，你就是这样，一到关键时刻吧， 不是 就拉家常。你说你不说，你到底要干嘛？你不直截了当，单刀直入啊？ 不是我不说，是爷儿不说。 你说你说你给他们家装修那事 儿。爷儿，是说装修那事儿吗？ 你看，你还主动说这个 啊？我是怕您浪费我电话费。 你我们都没想到，让你给想着了 啊！哎呦，我冤的爷儿，我真不是没事儿。 好孩子，好好， 哎， 怎么定？ 哎呀，哎，我不用您夸我。 我妈为什么二十年不跟我爷儿走动？愣了， 这么些年爷儿这脾气没改。 爷跟你说一句啊， 哎，您说爷 家不大啊，甭是特别复杂的， 哎， 就是啊，稍微给设计设，您是学设计的吧？ 我是学这个的。 哎、 啊， 咱们这家谱查了，就你 家谱上写这个的，哎，不是爷，哎，我跟你说，我有年头没看家谱了。 咱们那一大家子呀，没有学设计的，哎，就你搞这个了。那么爷觉得呢，既然有这个特长呢，就不妨发挥发挥， 这不叫特长，这是专业 啊。 哎呦， 户型你给简单改改， 户型我改改， 厕所简单改大点，哎，厨房简单改大点， 不是爷儿，等会儿你等会儿， 客厅简单改大点， 爷儿那几家街坊都乐意吗？ 咱们甭拿那个特别奢侈的，外观的风格爷儿不喜欢， 爷儿等会儿， 简单弄堂家具就行， 等会儿您等会儿，爷儿，您是托我设计是给您买东西啊，弄堂家具也找我呀、啊， 还得你们也设计一些什么。靠垫什么颜色配床单啊？ 行，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找这设计人看，跟我设计不是一个风格的。 辛苦你了啊，孩子。 哎， 就现在就 哎， 起手吧。 起手。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就别解释了，爷儿就到这儿啊。 爷儿，我哥都答应了，喜笑颜开的。 来家里吃肉呀？ 哎，得嘞，我回。 你炖的排骨也不来了。 好好好。 不是兄弟， 哎， 怎么到你这都是吃饭，到我这都是干活啊？ 不是，这是 我说人不跟你好，不跟我联系。 他就是说这个，您来给装修啊，招待您米饭大白馒头， 招待你是炖肉，招待我是米饭白馒头啊。 不，您能吃饱了啊？吃肉他吃不饱啊？ 哎呦，我也想吃肉不饱。行了，这事儿你就甭管了。 一个月后，喂， 哎，人儿。 孩子， 哎，怎么样？您还满意吗？ 设计方案呢？看了一下。 您审查怎么样？ 我们几个商量了，有一点点小改啊。这个门啊，不想冲那边。 哎呦，这还叫小改？我跟您说，里边设计我能改，门冲哪边开我真不行。您那边开不了门。 不是，我是说冲里还是冲外？ 那推拉的不叫什么事儿了，爷儿。 推拉不喜欢。有什么别的招儿啊？ 不是，要不然你把门去了改帘子，你看怎么样？行，我给您换一个。 哎，我想想啊，行，先怎么着？ 哎， 爷儿啊，本来说你学设计的，按说应该设计的感觉跟人家不一样，看你这方案没看出来你像学设计的。 那您看我像学什么的呀？ 你也是画的，画几笔是吧？那爷儿看不懂啊。 这不是完全让您看明白的。 再说你们大设计师什么房子没见过呀？我瞅人家电视里拍的上海的小弄堂，北京的窄胡同，好多修修改改，加个平台呀，哎，弄个梅花窗啊，弄得好了，你没体现出来你呀？ 体现出我来干嘛使啊？ 这设计里没体现出你的用心呢。 爷儿的活怎么了？爷儿的活不给钱不爱接是呗？ 不是爷，我您不说简单弄吗？我就没敢大改。 你不想给爷儿这使劲是呗？耽误你时间了哈。 那倒也没有，不是我是给您设计了，不是您，哎呦，我再给您改改方案行吧？ 别糊弄爷儿啊，爷儿其实也这方面懂。 那您还找我干嘛是啊？ 懂那就怎么好？ 那您说个要求，我给您按这方案来行吗？ 那都我说了，你当设计师干嘛呀？ 嘿，得嘞，我明白了。 共同努力，共同促进嘛。你说一个，我说一个， 共同促进。好， 咱们促着促着这成吧。 搞对象呢？ 装成了呀。 哦，装成了。 你老这你糊弄人，那什么时候出成果呀？ 成果？我又不是搞科研的，我要什么成果呀？行了，我说给你出方案就行了，我不要成果。 说简单的，简单的不简约。一个月后，让我们大小子跟你说两句。 啊， 哎，怎么着，兄弟？ 哎，我跟您说啊， 嗯， 这砍的没有炫的圆。 是， 您这一设计之后，您别看家里地儿不大 啊， 还都是设计的合理又精巧。 那当然了， 都夸您这个设计好。 哎，还行还行， 这个设计不得了。 哎，您客气客气啊。 这儿您再给改改行不行？ 哪儿啊？ 就是我这儿想放一洗衣机，然后这地儿您看是不是稍微在哪儿往哪儿挪挪？然后我那双人床啊，也想往那么摆摆，能别正对着那窗户。那写字台呢，能不能对着这窗口？完，那插销在那儿呢，线路能不能改？完，这下水道它这口在这儿，整挨着这洗脸盆这儿，这坐便器呢又不合适，您稍微再给动动，动小动，行吧？ 是，这不整个的都改了吗？ 不是，小动小动。往那边挪二寸的事。 你一开始没说有这些要求。 我一开始都没发现。 哎呦，你 要是傻儿，你看能不能还？ 我来，怎么了？爷儿要求多了？ 这不是您的要求，我跟您说，一开始啊，您当时要有想法，您告诉我，我就本着一个原则。您一开始说让我随便来，您看我这给您设计， 哪儿说随便来了？啊，爷儿说这话了没？ 您不是说让我设计吗？ 爷儿说共同促进，促进就成了。你老促进你那儿，不促进我这儿。 我不知道您那儿有什么要促进的呀？您说有这个要求，比如说这得挨着床，这有插销，那当时您就说不就好了吗？再者说这改改线其实也能走，也没问题。 你都是设计师了，大设计师还能被这些个难倒了？回去，那这样还能叫大设计师？ 不是，那、哎、 你妈可跟我说了，你可今年拿了个小奖，是吧？ 是拿了个小奖， 那你就得做得比别人出色才行啊，要不然你怎么服众啊？ 还得服众呢。不是我呀，设计这个呀，其实也体现了一个风格，整个也用心了，应该也不错，只是我不知道您的要求。 那都说好来着， 是不是？ 但是咱们是不是好了还可以更精益求精呀？ 还得精益求精呢。 咱们也不是说要多奢侈，是不是？ 啊， 咱们改呢，主要是自己舒服就行。 是是，您是舒服了。 你不舒服？给人干活不舒服了？ 没，那倒没有啊。 这你这那么多客户挑剔的，你更受不了了，是不是？爷儿在这儿已经算是很将就你了。 这还将就？哎，得嘞。 得磨练自己的心性。你做的是什么呀？ 设计啊。 设计是为了？ 为了满意。 哎，谁满意？ 您满意。 你看这孩子不都懂吗？ 嘿呦，打我嘴里说，嘿、哎，行，我再给您改改。 两个月后， 哥 啊， 还是您这好，您看吗？这个，这狗眼还在这脸盆边上，这床还得搁在窗户那儿，这 不改来改去，这十个方案都又改回来了吗？ 就还是这回好，而且当年我妈说那个色儿不好，还是这豆青色儿好，就长得不是那色儿，这搁这屋里它显着喝的。 哎呦呵，要不是说我是设计师不听我的，非按你们这方法来，你按你们来也没关系，一开始早说呀，现在改来改去就改回来了吧， 这不挺好吗？ 哎，我说怎么不高兴啦？ 没有， 不爱人了。 哎， 设计师为了 哎您高兴，人儿下回有事您千万别找我了。 每次看到以上的这些对话，别人总以为设计师每天很轻松地对着电脑看着屏幕戳戳鼠标就完事儿了，实际上有这么简单吗？您比如说亲戚到处使唤，朋友又不好意思拒绝，为他们改稿设计真是难啊。 干这行的

的身份寥寥。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当你觉得很受伤，想找个小小避风港，我就在你的身旁，关心从来不打扰。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让你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让你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趣 七十二变， 好光子 白天晚上 乐趣 七十二变， 我来访 有我在等他， 街坊 乐趣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没有我王大磊，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接你爸， 小猪啊！ 哎呦， 怎么了这是？ 哎，人家叫我，你怎么吓一大跳？肾虚了？ 那这么大事儿？ 肾虚了？ 谁肾虚？ 心虚了？ 哎呦，我快！ 怎么了？ 把脸扬起来，我看一下。 怎么了？ 痘呢？ 痘？ 看你脸上那些痘和黑头呢？ 嗨， 哎，你看的那么仔细啊？ 不是仔细，它实在是 太多了，太明显了，是吧？ 哪儿呢？ 我呀，用了一个神奇的药水儿。 哦，我知道。 六神。 六神给烧瓶了。 哎，叫丝瓜水。 丝瓜水。 对了， 刷完水，你把刷完水喝完就好了。 对了，你要是脸上长包，你听我的，你就喝刷完水。洋洋脸上长包，你就让洋洋喝刷完水。 不是，我觉得不是什么神奇的药水。头几天36、37、8度的时候， 好，这温度太吓人了。 小柱在柏油马路上玩， 我疯了， 那是怕烫不死。 回来以后特别骄傲，嘿，别人呀都躲屋里，我呀不信邪，我也外边。 你看这晒秃了不是？ 我都快化成一滩油了，我。 不，他化了顶多是一滩血或者一滩水，他怎么能化出一滩油来呢？ 就这热呀。感觉柏油马路上这么热呢，哎呦，我等人，你说树荫让他们站， 没听说，哎，柏油马路树荫是里都有人，他就站马路当家，这情景我觉得太难得了。 刚铺的是吧？今天滋滋的还响呢，冒油。 对对对，那是还没干呢，没把鞋给摘下来。 哎呦，丢一只啊，在中间啊，我感觉浴火重生的一只野鸡。 哎，它都不是凤凰，它是野鸡。 这本来是缝，毛都烧焦了。 哎呦，我还摔一跤呢。 大师把衣服也给粘掉了。 摔一跤怎么摔的呢？我超市买了一袋鸡蛋吗？就在这柏油路上摔一跤。嘿呦， 他不是等人，怎么上超市买鸡蛋去了呀？ 是这么，就是我就是买完鸡蛋完，他是等人。 遍地都是荷包蛋， 这每一个都碎了。他这一兜子一个整的都没剩呀。 也不能说， 那要是整鸡蛋，你看我怎么能摔成荷包的？ 到底给我留了一个，这鸡蛋我装兜了，打开一瞧吧。熟了， 那是掏出来一瞧的，那打开一瞧。 是，我说小时候磕出来、包出来，你都可以说什么叫打开呀、啊？小时候书包。 我呀， 头一回听说啊，这鸡蛋能烤熟喽。 它是这样啊，就是搁兜里边又闷 啊，是 就跟微波炉那感觉似的。 我觉得它可能有夸张，完了还说呢，出门就那么15分钟，我妈问我洗澡为什么不擦干净， 晒出一身汗，我妈以为我是水捞的呢。 哎呦，小柱，你看我刚才要把从头至尾给你事给你联系一下，你听听啊。 嗯。 你十五分钟又去超市买鸡蛋，还得等人，然后呢， 摆马路中间等。 对，还得摆马路中间等。 树根底下都是人。 对，而且摔了一跟头，还把鸡蛋除了一个揣兜里，剩下都摔成荷包的了。 树根底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是在那儿就为看你，所以在树根里待着呀？ 没有，他们为等鸡蛋。 小柱呢？那两天确实是因为他老觉得自己瘦人嘛，不是像胖人那么不抗晒。 那叫不怕热，没有不抗晒的。 因为你激他来的。 我 忘了王大磊那天你说你们胖人必须在空调底下待着，家里的凉席就这一副，必须给你们胖人用。 我们家太穷了，就一副凉席。 不是，咱们三家就一副。 哎，我不用了，咱们申请低保行吗？ 王大磊为了自己找好地儿。吹空调，完了吃凉西瓜、冰镇饮料， 我病得不轻吧？ 这以自己胖为各种吃这个凉东西的借口， 对， 占凉气儿的便宜。 我不得吃点冰棍吗？我胖，我不得嚼点冰吗？ 这是为吃啊，我可完全可以说我胃热。 所以小柱一想，行，你胖人出不去，我瘦子出不去，你看我什么样？ 我这不生沁头拍子了吗？我跟他较这劲呢。 出门2分钟，就出汗2小时。 出去2分钟都出汗2小时， 身体失水得到什么程度？ 在路上遇到个生人，相视一笑，变熟人了。 对，7分钟。 这跟那鸡蛋一样。 小猪回来还说呢，这种天气约你出去吃饭玩耍的一定是生死之交，谈的肯定是终身大事儿，我得走。 这必须出去是吧？那我知道了，他拿着鸡蛋在柏油路上约那是终身大事。 自己微信的签名都改了，叫做这天要是再热下去，我是冰淇淋的身份就要暴露了。 嚯，这签名太长了， 都化了。 72变，变出新花样。 先同事与女友说话多，男子又吵又闹，要打架。德丽，就是咱们上班的时候，你就不用一趟一趟跑过来问我冷不冷啊，热不热呀、啊，饱不饱啊，饿不饿呀、啊，渴不渴呀、啊，乐不乐呀、啊，真的用不着。那个上班呢？又不是在一个部门的，你就踏实忙你的就行。 我这不关心你吗？ 呦，那跟谁说话呢？那么大声？ 跟我媳妇说话呢。 小点声，小点声啊！ 还没结婚。哟，我还没结婚就这样了？没结婚就媳妇儿媳妇儿的。 你有什么瞧不惯的？ 没结婚就公开叫媳妇儿， 那说明我们早晚的事儿，我们关系都已经确定了。 行行行， 到时候你记着随份子。 你看你嘴欠吧。 你哪天结？ 我回头告诉你，放心啊，我给你下最大情钱。 我赶紧有事儿啊。 我找你没事那天。 行了，我肯定去啊，干嘛呀？你的事儿我还不参与？好几回了，都 他结婚啊？ 好事啊。 行了，别捣乱，别捣乱。 人两口子那说话，你别这一句一句的，干嘛呀？ 不是 两口子谁呀？ 小薇，我不是在乎你我才来的吗？ 我走了，你们这人老拿着开玩笑。 你看看你们，讨厌吧？你别搞对象，哎，你要知道，我要知道你搞对象，哎，我一定给你拆散了。 哎呦，我又没拆你们，你就你有， 你这就快拆散了，狡猾， 天天把你女朋友带在身边，我查我们。 这什么叫带身边？都在一公司。 行， 你有本事你划公司，然后我没本事划不着不着。 小点声，上好好上班，好好上班啊。 好的，新来了几个，你们听说没有？ 来什么？ 新来的这个女同事啊， 大学生都是。 去，赶紧去，这我已经不关心了。 那可好了， 有什么好的？ 都是我的。 嚯，流氓！ 怎么来这么一句啊？ 好几个女同事都是他的思想，过去帝王、 哎、都是同事了。我的， 哎，你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 哎， 你到底有多爱他呀？ 这跟你说个把屎啊！ 我看看有没有可能动摇呀？ 嘿， 他哪儿好啊？ 哪儿哪儿都好。 个儿看着不高啊。 哎，你别搞上对象，我告诉你说啊， 我这还不是因为替你们高兴，我检 没看出来， 替他检验一下你。 哎，不用， 你是不是不金榨？好好，不动，我不动，我迎接我的那些女神们去。哦， 你看流氓又走了， 写什么呢？ 哦，王总，这儿有一个汇报的文件。对了，一会儿给您拿过去看一下吧。 别太着急了。 那您现在看看吗？ 行，现在我就看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文件底子就已经非常好了， 谢谢， 不用那么认真的。 谢谢您。 那么你，我就觉得你啊，工作就是有的时候过于认真，不用那么死乞白赖在一个地方过于钻牛角尖。不错，非常好啊。 我已经过于认真了。我王总，过于认真了吗？ 你不改好就别下班啊。 大力，你怎么来了？ 不是我怎么来了？我不应该来是吧？ 你有点不忙啊？ 忙就不应该来吧？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说点啥？都是同事，别让他们知道了。 啊！别人，你怎么好意思干来着呢？ 什么呀？ 你们刚才干嘛来着？ 我们 啊， 我 你别以为我不认识，刚才那个 王总吗？ 不就是王平吗？ 我们就王总过来跟我要了一下表格。 那干嘛离那么近啊？嘀嘀咕咕的， 还 别让人知道。 小点声， 你看你说的是。我光明正大，我怕什么小 燕？别让他说他们俩， 小妹 说咱俩。哟，你看， 王总， 这是 同事。 行，你喝点。 哦，我看特眼熟，不是咱们部门 啊？对，不 是 咱们部门的，跟我来探讨一下。 对，我告诉你， 表格表格事， 别瞎掺和。 那什么， 这是我媳妇。 小妹，这个 干什么？别说，我这拦都拦不住你是吧？我告诉你，这是我媳妇。 大力，你干嘛？ 你先到这边，我媳妇 你 知道吗？ 说。 对，你好好说吧，你什么心啊？瞧我媳妇了吧？ 什么我？ 我知道你没对象，没结婚，告诉你说名花有主了啊！ 大力， 别来这套，你以为我不懂啊？ 大力， 我也是老江湖， 回去吧，这个不是一个部门的，你不了解。 不成， 这个是 哎，王总，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哪的？ 你别拽我啊！ 我都拽你怎么了？ 无理取闹，你懂吗？ 你这还想跟我？对了，我就要跟你无理取闹了，咱就好好说说。 你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 上班呢？ 你骚扰我媳妇就不行。 我们在说正常的工作 为由啊？干嘛？我告诉你说，你看不惯你这种行为。 有啥看不惯的呀？ 耍流氓！ 哎呦喂，您说谁呢？ 说你呢？怎么着？ 你给我在这儿吧，你。 我这脚下一滑，我没站住。哎，咱俩再来。我还真不怕你泼、哎！ 你不劝架，你跟这儿你干嘛？别闹！ 谁撒油？ 不是， 我 哥， 我没站稳。 别闹！ 你别 站 稳！ 哥们， 你打我两回了，好小子，你来， 光， 对我也没站稳，怎么着吧？咱俩过有招，嘿， 子， 咱俩是男人吧？找地方决斗，你听着子的声音，这地方太滑，还要尝一个甘肃的地方，我跟你好好的比划。我还不怕了， 肌肉有时候比头脑重要。 这说我呢，知道吗？肌肉比头脑重要，打不过我吧你？ 哎，要不然你们到那个一楼大厅那儿啊？ 好，一楼大厅。 刚擦完的地，你们老这 摔好几个， 这么摔是受不了我们。 你受不了，我还受不了。 报警吧！ 好的，咱们都看完。 爷爷把场子给我让出来。 大理石沾了水就是滑，我跟你说吧。 我也是发现。我这塑料底也是滑。 这个少放点洗涤灵蹲地， 也不显着小心地滑。 不委婉不委婉啊，这咱们公司的问题啊。 哎，先不说那个，咱俩外边拼命去。走啊， 小薇，你倒管管呐，小薇也打呀。 这件事是个真事儿。王某、李某是同事，原本相处很不错，李某却因为见到王某与自己的女友频繁说话，心存芥蒂，以致双方反目。在办公室已经闹了一条了，当时呢，民警赶赴现场，经过调解，风波终于暂时平息。但是没想到，下了班，李某火气仍然未消，继续揪住王某不放，甚至还打电话从外面叫了几个快餐。 快餐？ 哎，哥们儿，对王某进行恐吓。 哥几个，当心地滑。 滋， 这屋有炮。 后来公司领导闻讯赶来帮着处理此事，在领导、民警轮番的耐心的劝解之下。李某、王某互相致歉， 玻璃心。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跨大街酒吧里。哎，你说人家那个酒吧怎么能想出那么多点子？咱们的酒吧只有你们两个瘫软在这儿，然后呢，跟饼 谁瘫软在这儿？ 这是怎么瘫软 啊？你那意思我们该上医院了？ 住的平平的，人家有一个创新空间啊！我跟你们说说，在某个地方，人家呢是一个前苹果公司的员工创立。哎呀，在这个小店里面有特别具有想象力的数码产品，有好多周边体验的那个配件，关键是什么呢？还提供现磨的咖啡。实际上人家可能在做咖啡，但是人家配搭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什么桌面音响、手机基座、什么扫描仪、无线充电、鼠标套装，看数码生活和喝咖啡，这就结合得很美好。而且它还是鱼眼咖啡馆的新据点。这个鱼眼咖啡馆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可是我就说，像人家这个店开的是别有创意。还有一家店老板啊，各地淘了好多工艺品，有精致的插花，熟客来了以后呢，都喝这水果茶，小蜡烛一点，好温馨呀。心太软的女生点一个心形蛋糕，人蛋糕叫心太软，你说这名起的、哎、是不是？ 心太软，其实这蛋糕以前就有了吧？ 你再看那一家， 哪家？ 是不是特别潮？ 特别潮，你弄得干呐！时间长也容易风湿。 你看你这个词儿、哦，你看你嘴里这词儿。 风湿有什么新潮词？你说我听听。 你就是老跟门口老太太聊块聊天了。 老寒腿。 那个就是那个酒吧呢，有很多时尚元素。一开业，各路时尚潮人、艺术家、设计师都关注了。他们说，开业当天呢，有一些叫做设计师的人。 你让我谁姓设叫技师？ 哎，不是，就是他们名头叫设计师。你看，还有一些精致的咖啡店，搞得跟花房似的，还请来了小有名气的插花师，根据客户的要求和故事定制专属的花盒，很多明星都是他的顾客。哎呀，这个整个香的不得了啊，不得了！ 花， 不要咱们这儿练晾鞋垫，晾毛巾啊。 花，这个有一个前提，你知道吗？ 有钱。 对呀。 不是，就你跟这个设计师啊、艺术家呀、演员呀， 对， 插花，就你还能八竿子能够上一点点儿。你不给咱们酒吧实力，你还指着棚子吗？ 哎，怎么还攻击我呢？ 哦，你的意思靠着我白用了。 第二台做一期节目，这人不就都来了吗？ 做期什么节目就都来了？ 那不管，反正就你沾边儿。 你沾边儿， 你最沾边儿。 你快点， 我什么我就快点啊！ 麻溜了，快找人去， 快点。 你等我给你找设计师去啊， 要不然你找元素也行。 我终于搬了这几个元素了。 什么呀？ 石头，这几块怪石，咱们来一个怪石吧。 怪石吧， 我们也改成咖啡馆。 嗯， 这样子怪石咖啡结合在一起就是 怪咖。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